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近来武刚对穆丽越来越客气，穆丽想除了舒子吟的帮助以外，桃花和武刚好上了也是一个原因。刚才听见桃花的房门响，他知道这是桃花从武刚的房间里回到这里来了。几天前他夜里起床上卫生间的时候，便遇见桃花披着罩衫从客厅那边走过来。桃花倒是一个直爽的女孩，第二天她便悄悄地给穆丽讲了很多的知心话。她说武大哥看上她了，每天夜里她都去她的房间，可武刚不让她在那儿过夜，说主人正在骂她，她得躲着点儿，因此半夜过后她便回到女佣这边来。她还说武刚其实人不坏，那次翻船是天灾人祸。他还说那天晚上如果没有喝酒的话，他是能够把穆丽的妹妹也救起来的。他说他的水性是出众的好。他还让桃花劝劝穆丽，说他留在这儿做事是他的福气，如果还留在犀牛岛的话，他可能已经自己投湖自杀了。半夜醒来的穆丽思绪万千，如果没有帆船事故的话，她在这里做事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妹妹死了，她一个人的好与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每天她觉得都是在恍惚中度过的。桃花说那湖里传说有鱼精，红色的鳞，个头比人还大呢。妹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是被鱼精吃了吗？想到这一点他就浑身发抖。前些时候的一个深夜，他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地爬上阁楼去，想找舒子吟聊一聊，因为穆丽只信任他。可是他蹑手蹑脚上到阁楼的时候，看见卧室的门紧闭着，正在犹豫要不要叫醒已经睡了的舒子吟，门里却传来了男人的询问声。一声谁在外面啊，吓得他闭住了呼吸，急忙转身溜下楼来。第二天听见有人说昨夜有奇怪的脚步声上楼，他却不敢出面解释。后来他感到舒子吟没有住在阁楼上，因为桃花对他说武刚每天下半夜都要上阁楼去换守夜的小胖子。就这样，今夜穆丽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半夜了，因为他听见了桃花回房来的声音。屋外正吹着大风，窗玻璃被吹得咯咯作响， 是妹妹顺着这风来投她的梦吗？她又想起了刚才在梦中听见的话，妹妹说她到这楼房里来了，这是妹妹的魂吗？穆丽一点儿也不害怕，她想这要是能看见妹妹就好了。突然不知哪间屋子的窗户被吹开了，一定是没人住的，因为那响声一直不断，也没人去关它。穆丽下了床，轻轻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他想他应该去关那扇窗户，不然再过一会儿那玻璃会被碰得粉碎。不管怎么样，主人待得不错，他也应该为主人多做点事儿才对。他摸黑来到客厅，听出那声音是楼上的房间传出来的。为了不惊动大家，他仍然摸黑上了楼梯。还好，他听出那吹开的窗户就在二楼。整个二楼现在是没人住的，他开了走廊上的灯，慢慢走过一间一间的房门，辨别着那声音的确切的位置。 姐姐， 穆丽突然听见妹妹的声音从一间屋子里传过来，这次不是在做梦。穆丽全身一抖，她迅速地走到传出叫声的那道房门，她用劲压下门把手，门开了，屋里亮着灯，妹妹正浑身湿透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姐姐， 她站起来对着穆丽喊。穆丽哇的一声哭了，她冲过去抱住妹妹，连声问： 谁把你救了？谁把你救了？ 妹妹不说话，只是跟她一起哭。他感到妹妹全身冰凉， 我冷， 妹妹紧抱着他诉说着。正在这个时候，楼梯上有了咚咚咚咚脚步声，一定是他们的哭声惊动别人了。妹妹紧张地说： 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你快出去，你出去，出去。 穆丽赶快走到走廊上，看见武刚正向这边跑过来。 什么事儿？谁在哭啊？谁啊？ 武刚急切地说。穆丽看见他就生起恐惧，他摇头说没人哭，他是来关窗户的。武刚疑惑地望了望四周，突然推开了穆丽刚拉上的房门，让穆丽大吃一惊的是，屋里一片漆黑。武刚开了灯，是一间空空的客房，一扇没有关好的窗户正在风中啪啪地摇晃。妹妹到哪儿去了呢？穆丽惊恐地不敢直视。武刚走过去把窗子关闭以后，转身说： 那妈的怪了，我刚才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哭声了呢？ 卢老头在岛边的一棵树荫下钓鱼，他老是错过拉钩的时间。他拉上空钩，重新装上鱼饵，然后把钩和鱼线甩向水面，望着波动的浮标，他又开始走神了。罗老头相信这栋别墅看来真是有鬼魂出没了。 几年前主人全家住在这儿的时候，有关闹鬼的事情卢老头还是将信将疑，因为一切都是从湖上淹死了一个女人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房子里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一个穿黑裙的女游客淹死在湖里了。由于旅游公司与死者家属在赔付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如果对方告上法院以后，对景区的形象会有更大的损害。洪金为此来请示主人有关这件事的解决办法。由此湖上死人的事才在别墅的所有人传开了。有的女佣人说，那死者被家属运走的时候脸色竟然红润起来，像随时可以坐起来似的。后来别墅里边出现了穿黑裙子的女鬼的影子。卢老头当时认为是因为大家议论的多了的原因，脑子里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到夜里在走廊和楼梯的拐弯处那些半明半暗的地方难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当时主人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直到那一对猛犬不明不白地死了以后，主人才开始不安。接着来了看风水的大师，说这个岛上根本就不宜建房。主人一家才搬回城了。直到那个时候，卢老头仍然不完全相信闹鬼的事。卢老头从小生活在农村，在家乡流传了世世代代的说法是，人是有善恶报应的。如果有谁被恶鬼缠身，一定是他做了坏事，冲撞了神灵，而主人这样的大好人是不会有鬼找上门的呀。卢老头认为别墅里的鬼魂是主人一家搬走以后才出现的，因为这么大的一栋房子长期空着，孤魂野鬼是会找上门来的。他留守在这里期间，在夜里经常听见楼内有动静，有几次在阁楼的窗口还有微弱的灯光显现。他当然从没有敢进楼去看过。后来他庆幸地想，要是他在那些夜里贸然进去的话，很可能像那一对借宿者一样死在屋里了。这次主人回别墅来住，卢老头开始是有点担心的，不过在放了鞭炮滴了鸡血之后，他认为那些孤魂野鬼应该被驱走了。没想到有鬼魂留在了这儿，舒子银也遇上了，女佣人遇上了，小胖子也遇上了。这些情况比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厉害得多，以至于卢老头晚上睡在别墅外面的小木屋的时候也心惊胆战。昨夜吹大风的时候，他就听见了别墅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他不敢出门去查看。天亮前，卢老头做了一个梦，他在一座有尖顶的建筑里走动着，那建筑有点像主人的别墅，又有点像教堂，但已经是废墟了，到处是残垣断壁。突然他看见他的大儿子坐在一堆砖头上吃饭，旁边是一根即将要倒下的砖柱子，他对着儿子大声地叫，危险，心里一急就醒了。他摸了摸胸口，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突 房口已经有曙光了，他知道他在想念儿子了。卢老头在这个岛上已经四年多了，开始那三年有主人一家住在这儿，后来又守了一年的空宅，直到这次主人又回到这里。他每年春节回家去住上半个月。老婆问，你这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啊？卢老头瞪了他一眼说，你别忘恩负义了，看着咱家的新房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读中学，一个开车跑运输了，不是红鱼帮助，咱家能有这条件吗？还有孩子他爷爷，一走到镇上，酒馆都要拉他，还不是知道咱们家有钱吗？卢老头对红鱼的感激是发自心眼里的，他一直希望在别墅里捣乱的是盗贼，这样他就可以一显身手，为主人做点事儿了。只是老天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别墅里的怪事显然是他使不上劲儿解决的。小狗崽啊，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啊？红鱼的声音是卢老头在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他看见红鱼正拿着一根鱼竿走过来。红鱼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卢老头才13岁。这小狗崽儿的小名从那个时候起被红鱼一直叫到现在。不过卢老头听起来感到很亲切。今天的鱼啊真滑头。卢老头为自己的一无所获解释着。红鱼说着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一扬手将线甩向湖面。红鱼盯着水面说，喂，武刚说这个穆丽的脸上有阴气，像是鬼魂附身似的，你觉着呢？卢老头一惊，想着今天上午和穆丽一起收拾花园的时候，他的脸色是不太好看，动作也比平常迟缓一些。啊，那也许是他的身体不太舒服吧。是啊，红鱼说，这个女孩挺可怜的啊，你得多关照一点。卢老头连连称是。他觉得红鱼这次回岛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关心人之外，更明显的是成天待在岛上，不像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基本上见不到人影，不是在城里办事，就是在岸上的旅游公司过问经营的情况。而一回到岛上的时候，总会接着跟来许多人，晚宴的时候总是高朋满座，而一到周末还会来更多的人。这花园里还举办过舞会，袒胸露背的女人在彩灯下摇曳，有点像电影里的画面。卢老头想，红鱼的变化与这次出现的女人有关。以前红鱼也常带女孩到这里来，但是住上一两个晚上就离开了，不像舒子吟似乎是要常住在这里。另外红鱼对舒子吟很尊重，好像还有点畏惧，以前可从来没有看见过红鱼这样对待女孩。每天红鱼在岛上散步，早餐和晚餐会和舒子吟待很长的时间，其余的时候他说舒子吟在阁楼上写作，他会上楼去待一会儿，但很快就下来。 他爱坐在水边的沙滩椅上抽雪茄，长久的一言不发，有时候也钓钓鱼，但多数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好像有心事。这时卢老头看见了知青时代的红玉，那个时候他就不爱说话，在大河边去游泳，会躺在河滩上看云彩，像睡着了一样。卢老头当时只有13岁，他好奇的成天跟着这位知青大哥，他喜欢听红玉拉小提琴，喜欢陪他去大河边游泳，并且在岸上忠实地守着他的衣服。当红玉躺在岸上似睡非睡的时候，他会摘一朵南瓜花去碰他的鼻子，而夜里他可以教给他许多夜间捕鱼的方法，这使红鱼大开眼界。而今30年过去了，红鱼又像当年那样安静下来。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红鱼决定在岛上的别墅召开一次集团公司的高层会议，这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作为集团支柱的两大公司，房地产公司和投资公司出现盈利下滑的局面，尤其是叶曼负责的投资公司，由于国内股市近两年来的持续低迷，公司已经处于亏损的边缘。这样，作为集团的另外十家公司，包括红金负责的旅游公司在内，必须加大经营力度才行。这十家公司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正适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叫风水轮流转。红鱼得知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兴衰轮回，当然高层会议定在别墅开的第二个考虑是借这种人气儿来冲冲别墅内的邪气。这座别墅空置了一年的时间，现在住的人太少了，在这里开个会议，省得红鱼往城里跑，又借此热闹一番，可谓是两全其美。为此，红鱼还决定一天的会议完成以后，再在岛上搞一个盛大的晚宴。早晨8:15，三艘快艇已经载着12家公司的总经理抵达岛边了。舒子银在露台上看见这一行衣冠楚楚的老总走上岛，一共是9男3女。红鱼集团每年上亿元的经营额就在他们的手上产生。舒子银想到这点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魔幻。另一个感觉是，他们都是恪守时间的人，会议8:30召开，他们都是从100多公里外的省城赶来的，包括过湖上岛，而他们到达的时间分秒不差。估计这一行人已经进入别墅3楼的会议室了。红鱼在露台的软椅上站起来，对舒子银抱歉地说，今天你就自己安排了，晚宴时你来参加，我给你介绍这些公司的要人，好吗？红鱼走了以后，舒子银在露台上继续坐了一会儿。本想上阁楼去写作的，但想到此时一定有女佣人正在收拾房间，每晚武刚和小胖子在那里守夜以后，都把房间搞得很乱，并且有股烟味儿。 那么到岛上去走走吧。早晨的空气很好，湖水湛蓝。远处那座荒岛上的白鹭已经醒过来了。舒子吟突然想到，上次那里发现人的遗骨，心里不禁紧了一下。舒子吟走出别墅，看见有工人正在检修花园内外的草坪灯、树灯。看来今天的晚宴是要在露天举行了。卢老头坐在岛边，仿佛是在看管着那几只系在铁桩上的快艇。舒子吟走过去跟他闲聊。卢老头说他正在等着接船，红金的旅游公司派了些人过来帮忙，等一会儿还要运一些酒水过来。卢老头显然为岛上有了这么多人而感到兴奋。卢老头对舒子吟问： 你看见主人的那个前妻了吗？啊，那就是那个穿着西服套裙、个子高高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啊，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主人说她很能干的。 野曼，舒子吟借的红鱼提起过这个人，她是红鱼的第二个妻子。大概在10年前，红鱼在一项车展会上看见了她。当时的叶曼是一位车模，穿着超短裙，坐在一辆奔驰车的车头上。说起来也挺传奇的，红鱼不但买下了这辆奔驰车，而且很快将这位车模也娶回了家。不过红鱼后来发现，叶曼并不是能够守在家里的女人，她对公司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红鱼不让她参加，她便向红鱼要了200万去投资股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赚了100万。这让红鱼发现了新大陆，立即让她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投入了2000多万资金让他操作。接下来叶曼充分发挥了他的投资本领，在券商、上市公司和银行等圈子内是如鱼得水，经常调动着几个亿的资金在股市拼杀，他的投资公司也成为了集团的重要支柱。红鱼在对他赞赏的同时，也深感妻子角色的缺失，因此他们离了婚，成为了商业同盟。当然，他们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叶曼有生育障碍，这让急于想再有一个儿子的红鱼大失所望。接下来温柔安静的空姐儿蓝小妮儿来到了红鱼身边，并且很快地生下了一个女儿。红鱼开始有点遗憾，但转念一想，她的第一次婚姻已经有一个儿子了，那么现在再来一个女儿，也许正是天意呢。于是满心欢喜起来。现在蓝小妮守在省城的家里，也许正在听4岁的女儿弹钢琴呢。舒子吟一直想见到这位温柔的女人，然而没想到首先来到这岛上的却是那略带传奇色彩的叶曼。卢老头对舒子吟说： 小妹啊，你知道她呀？嘿，这个女人挺友善的啊！以前主人一家住在这个岛上的时候啊，她 来过好几次，我看见了，他跟那个蓝小妮儿，那还挺亲热。哦， 舒子吟漫不经心地答着。卢老头的话，好像是在消除舒子吟的某种担心，这让舒子吟心里反而感到很别扭。不过没有办法的是，红鱼将他带到了这座岛上，其暧昧的意义，在别人的眼中，那也是顺理成章的。舒子吟望着清清的湖水，卢老头正在忠实地等待着给晚宴送酒水来的船只。花园里，工人们正在张罗树丛下的射灯，武刚在别墅内外进进出出向监工，而女佣们也特别忙碌，在厨房帮厨。而在这些人影的背后，在三楼上的那间豪华的小会议室里，一群在这个世界上争夺着的人正在密谋着新的行动。他们揽入怀中的东西，从这座小岛开始，包括往前展开的青青水面，包括众多的办公室、财务报表，包括在点钞机下哗哗流淌的金钱。红玉说过，他和舒子吟在露台上喝咖啡的一瞬间，他的商贸公司的货物也许正堆积在某只远洋货轮上，横渡太平洋。这是商业社会的神话，而舒子吟凑巧来到了这个神话中的一个部落。红鱼像一个酋长一样的热情地管待他，因为他来自一个陌生的地域。舒子吟望着湖水，嘴角因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有了一丝笑意，他想起了他哥哥对他的告诫：做你的学问吧，永远不要与商业社会有染。而他哥哥自己呢，却终年在公司里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他也心存做一个酋长的梦想吗？可为什么他要他的妹妹远离这些呢？也许当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抢食着一只死去的苍蝇的时候，总得留一些人来仰望上帝，以便尽早发现灭顶之灾的来临，或者找寻出一条可能的逃生之路，像诺亚方舟曾经让人类的硕果仅存一样。这是幼稚的想法吗？夏日的晨风带着湖水的蓝色吹到人的身上。舒子吟眨了眨眼，重新置身在这个蝉声四溢、生机盎然的岛上。一条鱼跃出了水面，银光闪闪。卢老头在旁边惊呼着说：嘿呦嘿嘿，好大的一条鱼哎，嘿！这一天，别墅里显得是异常的平静。从楼梯走廊到各处空置的房间，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恐惧的声音或鬼影。这也许是人气聚集的作用。会议室里挤满了开会的人，楼外的花园里也有不少工人在张罗晚宴的设施。这种场面使住在别墅里的人仿佛都松了一口气，就连穆丽阴郁的脸上也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 舒子吟经过客厅遇见他的时候，他甚至对舒子吟笑了一下。这一天，舒子吟的论文也进展得很顺利。他从道边回到别墅里的阁楼上，面对着稿纸，他发现人类的实用主义倾向也许正是一种生物本能。在人类早期的巫术中，如果男人出海捕鱼去了，留在家中的女人是绝不能在身上抹任何油脂的，否则鱼会从男人的鱼叉上划过去。同样，对进山狩猎的男人，留在家里的女人和老人会跳一种模仿狩猎的舞蹈，他们相信这会协助山里的男人的狩猎成功。舒子吟想到今天的商业活动中的焚香鸣炮，联想到遗留在我们语言中的诅咒和祝福这些词汇，一切足以证明人类意识的源远流长。当然，源远流长的除了意识，还有更加神秘的命运。想到这儿，舒子吟停下笔，走到窗前，他想到了红鱼的母亲。红鱼的母亲姓于，红鱼讲过，他的母亲是个苦命的人。他生在农村，17岁那年被一个地主娶为三姨太，隔不到一年便临近解放了。农会的人在一个夜里冲进了地主的大宅院，这个地主老爷在无数火把的映照下被一枪给崩掉了，他的脑浆子躺在台阶上，被第二天的太阳慢慢的晒干了。红鱼的母亲被关进了一间临时的牢房，这个刚18岁的女子在盯着木条的窗口惊恐不已。守着楼房的是一个姓洪的汉子，他曾是这个地主家的长工。第二天半夜以后，他打开牢房，放出了红鱼的母亲，并且带着他一路狂奔，他们辗转逃到了县城。在欢庆解放的城市居民中，这一对共患难的男女活下来，他们结了婚，生下了3个儿女，这就是红鱼的大哥红运。红鱼是老二，还有个妹妹叫红鱼，榆树的榆。红鱼3岁那年，父亲逝世了。他是在修建铁路的时候死于一次开山作业的。当时红鱼的母亲正在奶着他的小女儿，听到这个噩耗，他几乎昏死过去。他终身守寡，开始是给别人洗衣服，后来来到了一家作坊式的化工厂工作，硬是把3个儿女拉扯大。在红鱼的成长的经历中，周围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他们都叫红鱼的母亲是鱼大姐、鱼大嫂，后来便叫鱼老太太。她现在70多岁了，红鱼的孝心让他心满意足，这岛上的别墅修建时动机便是为了他的气管炎有一个清新的疗养的环境。不过老太太对红鱼的3次婚姻却非常生气，当蓝小妮作为红鱼的第3任妻子出现以后，老太太气得有2个月不跟红鱼说话， 他成天坐在他的房间里念着佛珠。他是从60岁那年开始信奉佛教的。从红鱼的母亲到红鱼，命运仿佛在做一次奇怪的轮回。可红鱼认为他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与母亲有关，因为在文革中他的母亲做过地主的三姨太的身份被揭露了，这让红鱼下乡当知青以后几乎丧失了调回城市的机会。在那段历史中，谁的父母如果被追溯为剥削阶级，其子女的命运将是暗淡的。在7年多的知青生活中，红鱼的朋友们有的参军入伍，有的招工回城，有的在恢复高考后考入了大学，最后只剩下红鱼待在农村了。在档案上，这个母亲的污点几乎让他丧失了任何前途。绝望之下，他和当地一个农民的女儿结了婚，一年后有了儿子。正当红鱼准备就此度过一生的时候，国家发布了允许知青全部回城的政策。由于已经在乡下结婚了，他的回城仍然费尽了周折才办到。但由于户口关系，妻子和儿子只能留在农村了，这让他在以后的很多年都在城乡之间奔波，一直到离婚后，这种奔波才告完毕。他将儿子带到了城里，3年前又将儿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现在儿子已经24岁了。红鱼希望他学经济，回来以后继承自己的事业，可事与愿违，儿子对商业毫无兴趣，一心迷恋着电影艺术，并且表示只愿在国外发展，这让红鱼失望透顶。红鱼有一次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对舒子吟这样说过：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啊。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